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的时间，我是主持人金桥，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开启智能新生活。今天要带大家去到的是一个充满了高新技术的展馆，这个地方我们上周的节目里也带大家去领略了它的镇馆之宝数字沙盘，那就是朝阳规划艺术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在朝阳规划艺术馆馆长的带领下玩转这个充满了科技感的展馆。收听之前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智能时代来回听。接下来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 首先向大家介绍两个比赛。日前，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赛工业互联网加人工智能专业赛正式启动并开始报名。大赛以制造创想未来为主题，聚焦国内外重点工业场景，深入遴选一批优质的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创新方案。大赛面向社会开放报名，各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都可以参加。大赛官网报名通道已经开启。第二个比赛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主办的首届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定位于国家层级的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系列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夯实产业核心能力和应用融合创新发展两大方向，其中包括 AI 城市之交通、 AI 机器人、智能计算、智能网络、 5G 加 AI 网络应用、工业智能等八大专题赛道，现在已经在官网开启了报名通道。如果对以上比赛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新型无人船为海洋牧场养殖观测提供了新的思路。最近呢，国内一艘新型海洋牧场养殖观测无人船在山东省威海市德明海洋牧场进行了海试并交付使用。通过无人船可以看到下面海参的密度、养殖情况以及海螺等海洋生物水下的情况。海洋牧场养殖观测无人船的交付使用也将极大地推动当地智慧海洋牧场和透明海洋的发展。好了，介绍了以上的几条科技资讯，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话题。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借助科技文化融合的力量，朝阳规划艺术馆建造了一间数字城市会客厅。数字沙盘可以给你高空视角俯瞰朝阳区，数字交互长卷通惠河览春图带领公众深入了解通惠河的漕运文化，时光轮用九部影片呈现朝阳区自1958年建区以来的变迁，4D 动画电影带领公众从不同角度打卡朝阳的标志建筑，还有 AR、VR、MR 的多媒体技术让虚拟和现实交错。刚才提到的这些技术都有哪些背后的故事呢？今天智能时代邀请朝阳规划艺术馆馆长杨军先生带领我们玩转这座科技感十足的展馆。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桥。刚才在片花当中，大家也了解到了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继续探馆朝阳规划艺术馆。朝阳规划艺术馆的杨军馆长在成为规划馆的掌舵人之前，是一名专注于数字技术和创意设计的策划人。他像创造艺术品一样经营着规划馆，一所老房子用最新科技讲述朝阳故事，这是朝阳规划艺术馆的愿景。在这里有哪些新技术呢？我们来听一听杨军馆长的介绍。 大家知道呢，这个规划馆啊，在国内呢已经有将近20年的历史。然后呢，实际上规划馆的发展呢，我们把它理解成为可以几个部分、几个阶段。比如说传统的展馆，到有多媒体，然后第三代展馆，我们把它称为3D 体验中心啊。比如说规划馆，我们用了朝阳规划艺术馆，我们用了很多3D 和4D 的技术，包括我们在全国首创的数字沙盘，构成了一个就是以3D 技术为 载体的这么一个体验环境啊，我们叫 3D 体验中心啊，方便大家通过这个最新的技术去理解一个城市它是如何规划、如何运行的。然后在2015年、16年的时候呢，我们把就是在2009年我们首创的数字沙盘进行了升级，然后推出来了这个大数据载入中心啊。因为城市大家知道，城市是一个非常人类文明的一个集中的载体，它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它的运行呢，也是极其的复杂。我们希望呢，就是大家能够通过数据，这种量化的方式，通过大数据可视化这种比较直观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它是如何运行的。所以我们在2015年、16年的时候，当时推出来把规划馆建设成为第四代，我们把它叫做数字展馆，而且提出来了大数据运营的概念。就希望公众来到规划馆的时候可以了解到就是城市的数据，在城市中的分布，理解数据在城市规划中的意义和它的表征。 在这儿呢，杨军馆长首先就要向我们介绍朝阳规划艺术馆的镇馆之宝数字沙盘。和传统的沙盘不同，在这个数字沙盘中没有大大小小的实体模型，而是在一个500平米的长方形空间里有两块大屏幕。参观者走进这个空间后，站在2层的参观平台，正前方有一块200平米的信息屏，脚下是一个300平米的空间屏。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和调取相关信息，在大屏幕上将展示相应的数据图和实景图。在这里我们将看到的是海量的数据和图片视频展示。 2015年、16年的时候，自己采集了第一批这个北京市中心区的我们叫倾斜摄影实景上映模型啊，它非常直观的、非常真实的还原了城市已经建成的这个现状啊，大家看了以后都觉得它跟照片一样，但它其实不是照片，它是三维模型，是通过我们叫测绘技术，然后这个摄影技术、高精度的摄影技术以及大规模的计算机技术生成了城市的基础的商业模型，也是我们作为把它作为数字城市或者智慧城市的一个技术的载体啊。这是我们自己采集的数据，同时我们通过呢跟政府构委办局进行深入合作啊，他们的数据不同部门的数据我们也会通过合作的方式把它放到我们的大数据展示中心，通过这种数据融合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城市方方面面的数据在数字沙盘里面汇集起来，让大家很直观的去理解一个城市的规划啊。比如说你可以直观的看到朝阳区从这个13五、12五、11五甚至于15的规划，这一路过来的这个规划发展或变化的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比如说我们中间有几张图，每一张图里面就用了这个我们叫网格化管理里面的大量的这个案件数据，比如说一张图里面可能是上千万级的案件数据，通过差值运算结果以后，以大数据可视化，也就是热力图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大家看了以后就会非常直观的了解，在朝阳区这个47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啊，它有那么大量的就是城市需要管理的方方面面的案件，我们把它称为案件，这个案件它有一个自己的定义，有一个标准，大家就会理解哦，这么一个大城市，尤其是中国的首都，它的运行是极其复杂的，同时我们的管理呢也是不断的随着技术的进展在不断的进步，大家可以理解哦，我生活的城市它是这么运转的。 那么数字沙盘和传统沙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朝阳区面积很大，一共是470.8平方公里。我们在刚刚筹建展馆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尝试想做一个传统的就是物理沙盘啊，来让大家了解朝阳区未来的规划。但是物理沙盘呢有它先天的局限性，比如说为什么？第一，它很大啊，就是这个它的面积非常大，导致你做的沙盘它必须也非常大。那你们大概去过就是其他的规划馆，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沙盘要把它做出来，往往需要上千平方米的面积才能够把几百平方公里的这个沙盘全部做出来啊，它的比例呢可能是1:500啊，甚至于或者说这个更小一些，比如说是1:1000，但是呢这么大的沙盘你是看不清楚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这个城市呢它是不断的动态的发展的，我们虽然有就是我们叫这个周期性的城市规划的编制，但是呢我们往往你要理解一个城市未来发展，那么 这个沙盘就需要更新，就需要更新。那么物理沙盘它更新起来，它制作起来成本很高，同时呢，它更新起来它就全废掉了，需要重新做。它更新起来在技术上面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才筹划了就是数字沙盘这个形式啊。大家看到了刚才看到的说的倾斜摄影实景商业模型，那除了还原城市的现状以外。你还可以在这个沙盘里面可以任意的可以放大缩小，把自己放在离城市500米高、1000米高的高空去鸟瞰整个城市。你也可以站在城市中间去看，因为商业模型，这个大家如果知道 CAD 技术的话，知道 CAD 技术推出了以后就有了人工建模的商业模型，而我们通过拍摄、通过测绘。通过三维技术所完成的商业模型它更具真实感，这样的话公众实际上可以完全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城市，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行业培训，尤其对我们的中小学生他的认识这么一个巨型城市，你可以在这个沙盘里面去讲我城市是怎么规划的，它的几大功能区是什么，它的城市的主干道，它的这个河湖水系，它的市政管线是怎么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规划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数字沙盘里面可以承载的功能。这些功能呢，是我们传统的物理沙盘里面它静静的一个站在那儿的物理沙盘所不能取代的，它更多的把我们叫做最新的，我们叫即时技术啊，即时技术是现在大家使用，就这个移动互联网里面，你手机里面大家所理解的就地图技术啊，但是这个即时技术呢，它是更精确的把我们的地理信息坐标和建筑物的信息，包括我们的社会经济信息，包括我们的人口数据啊，把这些信息进行了精准的匹配。所以呢，它后面呢实际上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库，但是这个海量的数据库呢，通过比较直观的形式啊，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去呈现一个城市它是如何规划的啊，它是如何发展的，它是如何运行的。我们说也是为就是政府把规划拿来跟公众进行沟通提供的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手段和一个渠道，就搭建了一个我们城市的发展和公众之间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或者说一个桥梁。 数字沙盘除了展示这些海量的数据，同样有其他的作用。杨军馆长接着介绍， 这个数字沙盘本身的，我们积攒了12年的数据，它形成了一个融合的跨行业、跨部门的一个数据库。比如说我们里面的文创行业的数据库，一直从2000年的数据一直积攒到2019年，这是一个跨度前后跨越20年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呢，不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创行业，我们说举例来说这么一个行业的发展历程，而且我们的团队呢把这些数据的融合使用，把它变成了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报告。我们用这个数字沙盘这种载体，把文创行业本身从诞生到集聚到发展，从1.0到5.0的发展阶段，非常直观的在时间的维度上面，在空间的维度上面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也让我们很多希望理解这个行业发展的很多行业培训啊，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管理人员，还是我们的技术人员，还是我们的专家学者，可以通过这么一份行业发展研究报告，通过数据，基于数据的行业可视化的研究报告，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这是数字沙盘里面的另外一种形式。再比如说大家可能都去过这个奥林匹克公园也都了解这个中轴线在这几年北京申遗的过程里面的重要作用。我们在3年前的时候，我们利用倾斜摄影实景商业模型拍摄制作完成了最早的一部 IP 动画电影，它是4D 的。然后呢是把就是朝阳区我们选了11处有代表性的景观作为一个场景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叫杨洋的孩子，他骑着滑板在这个场景里面去漫游。在这个漫游的过程里面，我们实际上是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我们每一个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他们实际上往往都是由国内外的大师、建筑设计大师们呕心沥血所完成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去理解这些景观或建筑景观或者建筑物背后设计的设计理念去理解北京的整个空间里面包括中轴线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那说到这部 4D 电影《漫游朝阳》呢，我在现场也是亲身体验了一把，跟随动画主人公洋洋的步伐，我们或是飞到城市上空，或者是行走在城市当中，身临其境地看到了朝阳区的很多重点建筑，而且也让我们知道了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听一听影片的原声。 你好，洋洋，欢迎来到梦幻朝阳。来，让我带你漫游朝阳。 啊，我太酷了，我居然在飞。哟吼， 这里是凤凰中心，你看它像不像一个莫比乌斯环？ 啊，什么是莫比乌斯环？ 你看，这就是莫比乌斯环，它正反相接，上下相乘，内外相连，无限循环。 哇，真神奇。 还有更神奇的呢。 哦， 洋洋，你看看这里像什么？ 嗯，像一个顶。 没错，这里是国学中心，它的设计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中正纯和、抚养天地的意境。 哦， 国学中心以顶作为造型，两边配以汉阙复楼，一道长达200米的单壁飞虹跨至南侧绿地，接引四方来宾。 啊，我记住了。 这建筑真美，我将来要做一个建筑师，也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我设计的建筑里。 当然，除了 4D 影院，这里还有很多可以互动的数字体验项目，就比如说以下的这几个。时光轮是用9部影片呈现朝阳区从1958年建区以来，从农业、工业到现代服务业大区的变迁以及群众文化活动的演变。在时光轮中不断变换的老照片都是存在于档案馆中的老照片，但是经过了数字技术的转化，他们从档案馆中走到了公众的眼前，为我们讲述过去和现在的朝阳故事。 叫 CBD 的前世今生，他就介绍了一部分老照片，从这个 CBD 鸟巢在建设之前，然后再到建设中，然后到现在建成之后，他这个篇章的环节就是这样设计的。 更吸引眼球的是一个长达8米的数字交互长卷《通惠河览春图》。 咱们看这个画卷的名字叫《通惠河览春图》，它是有点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这种绘画风格，一个画卷。它是这个什么呀？它这是咱们那个高碑店乡一个方志新老先生，他那个来创作的，他就根据自己的印象，把通惠河就古代这个两岸的那些风土人情啊，一些活动啊，他绘成了一个长卷。这也是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边发现的。发现完了以后，觉得这幅画非常珍贵，然后我们跟他商量以后，我们把它重新那个拍摄，电子拍摄，然后重新又进行制作。像里边这些大概包含了30多个热点，小红点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点出这些内容，里边有文字的。然后有视频的，对对对，它里边的一些场景的介绍。 哦，比如说这个啼鸟寒春，这是在这个长卷当中它做的一个标注点。 对对。 然后点开之后就能看到一个画中画。 对，有一个画中画，它是在动的，等于是把这部静态的长卷给它数字化以后，把它变成一个动态的长卷了。 在通惠河览春图里有200多间民房，1900多个人物。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画上的景色、人物、船只可以动起来。而这个长卷更大的一个惊喜在于，它还是一个巨大的照片矩阵，通过图片带大家穿越朝阳的过去和现在。 您现在看到我一见，然后穿越朝阳就来到了现在，然后在中间您可以注意到咱们这儿一共也是有9个专题，然后呢包含了43个街乡、3间房、南磨坊，然后老百姓来了之后呢会很高兴啊，先找到我的家在哪儿，然后呢再选择自己想看的主题内容。在这儿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各个街乡他们现在人口介绍，对，然后这些照片也是可以点触的，我们可以依次的看到各个这个专题背后这些词条的照片。除了刚才其实我们介绍到了有通惠河览春图，前面还有2幅画卷，分别是这个清明上河图，还有富春山居图。 体验完了数字交互长卷，接下来还有3R 技术可以体验，那就是 AR、VR、MR。工作人员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外观很普通，就像是我们一般到展馆之后都会拿到的 介绍折页，但是这个折页呢可不一般，它和手机互联之后，纸上的画面会以三维模型的形式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而且还有更多的故事。这是一个可以让公众带走的数字交互产品。 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有声科普读物，它是我们的在国内首推的 3R 体验中心里面的一个AR 作品。大家知道 3R 是什么呢？ VR、MR 和 AR。VR 最早出生在是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Facebook 应该说花了很多钱，买了 Oculus 那么一款产品，它是世界上面最早的 VR 产品，这是 VR。然后 MR 呢是叫混合现实 ，VR 是叫虚拟现实 ，MR 是混合现实。混合现实目前最成熟的产品呢是 HoloLens， 是微软的一款产品。大家也需要在规划馆的现场来看我们的国家文创产业实验区的一个现状的模型和这个眼睛里面的多媒体的信息，它实际上在空间上面进行无缝的融合和匹配，它叫 MR。 而您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呢，指尖上的长安建筑呢就是 AR 叫增强现实，它实际上是通过手机对这个图形数据的这个读取，然后反过来在手机屏幕上面呈现的三维模型。然后这个呢就把大家看到了一本书，实际上里面看到平面的这个建筑物变成了手机里面的三维模型，而且我们让讲解员专门给他精心配置了这个解说，大家觉得非常直观非常直观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建筑它的设计理念，它的整个除了它的设计以外还能够听到它的设计理念，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有声科普读物。 这款有声科普读物可以让公众在离开馆的时候带走，在别的地方也依然能感受他们的科技产品。那除此之外呢，刚才提到的 VR 和 MR 呢，就可以让公众在现场带上可穿戴的设备来体验虚拟和现实的一种交互。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挖掘历史，留存记忆，展示规划，分享经验，让公众对于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发展有更多的了解。 应该把大家把过去的十年称为移动互联网的十年这个手机呢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通过移动互联网这种形式。那么呢就是做一个规划展览馆来说，我们呢是一个城市向公众展示这个城市的发展愿景和发展未来的这么一个场所。我们是希望结合最新的技术来把这个城市的故事讲好。所以规划馆我们有一个 logo 就叫一处老房子，我们是三座老厂房嘛，一处老房子用最新科技讲述朝阳故事。我们希望呢只有用最新的技术，包括大数据技术，包括即时技术，包括刚才所说到的 3R 技术 VR MR 和 AR 这些最新科技的使用能够让我们的就是这个公众包括我们的不同年龄的，包括我们的长者，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学生，能够更方便的去理解这个城市的发展。而城市本身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来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推动实际上是推动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而我们的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对技术应该说吸收非常多的一个行业。比如大家说的即时技术我们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它最早使用的领域就是在城市规划领域里面，就是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最早我们的即时技术就是作为城市规划管理设计审批的一个基础的平台。它本身对高科技的依赖是很强的，所以呢反过来说，要把城市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巨系统不仅要规划好，要运营好那么也需要大量的技术的支持。所以包括我们的数字沙盘升级为大数据展示中心以后，也实实在在的反过来对区域的责任规划师制度这个制度的实施对他们的工作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所以这些呢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的公众来到规划馆的时候能够看到最新的技术，也能够理解技术对于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在杨军馆长和朝阳规划艺术馆其他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再次让我们去看到了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规划馆。如果大家有时间，也非常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好了，我是静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周六周日智能时代咱们不见不散了。